也都因你做痛，但我办法装作快乐，偏偏再起梦。今天一个人，未想攀登得更高。当你梦中看到生节，领会今天的枯燥，期望你再能，由我将心意尽诉。